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，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您将调频依然锁定在 FM 986，收听越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，让我们来听三首探讨自我这个主题的歌曲。首先第一首呢，我们会听到由朱峰博演唱的一首《那就是我》。这首歌呢，是一首雅俗共赏、艺术性非常强的经典好歌，也可以说是一首思乡曲。他唱出了游子的心声，把一份细腻的情感展现得无以复加。一起来听。 青山映在水中的灯。 爱的山歌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朱逢博演唱的一首《那就是我》，这首歌呢，它是一首思乡曲。词作家呢，精心选取了四个意象，这四个意象呢，是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中反复出现，是最能够引起游子思乡情的几个典型的意象。比如说用到了炊烟、渔火、小河和明月，再加上歌手非常动情的演绎，因此呢，这首歌才能够如此的打动我们。继续来听歌，这首歌呢是齐秦演唱的一首《原来的我》，是1985年齐秦演唱的一首由日文歌曲改编而成的一首中文歌，非常的好听，一起欣赏。 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到自己被冷落。给我一段时间，没有人曾经爱过，再一次体会寂寞。曾经爱过却要分手，为何相爱不能相守，到底为什么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欢笑以后代价就是冷漠。既然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，还是山盟抛在脑后？早知如此何必开始，我还是原来的我。给我一个空间，没有人走过，感觉那心灵的伤口。给我一段时间，勇敢地面对寂寞，再一次开始生活。说过深深爱我，为何又要离我远走？ 对自我的认知呢，其实是我们这一生从来不曾停止的。随着我们的成长，对自己的认识呢，也在不断的加深。你会发现，很多情况下呢，我们是在逐渐的克服自己的一些缺点和自己的惰性做斗争。而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这个自我呢也是在不断的改变的。可不管怎么变，有些东西呢需要的是始终如一，只有这样我才能永远是我。 I am what I am，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。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，不用闪躲，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，不用粉末，就站在光明的角落，我就是我，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，要做最坚强的泡沫。我喜欢我，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，孤独的沙漠盛放的赤裸裸。多么高兴在琉璃屋中快乐生活，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？我就是我，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，天空海阔。沙漠里依然盛放的赤裸裸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，歌名叫做《我》，是由张国荣来演绎的。从这首歌的歌名就可以看出，这首歌呢是表现歌者个人感受的一首歌，歌词和音乐都营造出了一种超脱自我的感觉，而且歌词也非常的寓意深长。我是我，神造世人，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，告诉世界何谓勇敢。张国荣将这首歌呢演绎的深沉又大气，变化多端的和声效果，简洁而又色彩丰富的背景音乐效果，都加强了歌曲的艺术性。继续来听好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叫做《爱情少尉》，来自李宗盛。